唐柔这边手忙脚乱，一手给叶修递餐巾纸，另一手忙着给陈果拍背。他们这三人这点反应还只是小场面，各家的俱乐部在报道出来后立刻都有选手吼来了，没起床的也从被窝里直接掀了出来。尤其是在报道中直接在那串长长的名单中被清晰罗列出来的。 搞毛呢？你们这是搞毛呢？ 各队的经理或是领队虽然没有喷早餐奶，但用词却是相当失态。家事俱乐部经理并没有把所有的战队队员都召集过来，但是孙翔和刘浩两个正副队长以及被曝光了的围观队员却是跑不了。几人这一进会议室，就见经理脸色阴沉的仿佛会滴出水来。几人坐下后，一名队员刚刚小声地问了一句怎么了，经理立刻把早晨刚出来的报纸摔到了他面前。这新闻有的人看了，有的还没有。嘀咕怎么了的这位叫郭阳，家事战队主力选手之一，角色气功师气宠云水，昨晚也在群里潜水，结果看到热闹后就跟去凑了凑，今天名字赫然见报，结果自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经理那是气不打一处来，目光十分凶狠地瞪着郭阳。电子竞技报上加上头条占用了差不多有四个版面，内容分析评论还有大堆大堆的截图资料，也难为他们能把昨晚刚刚发生的事这么快就张罗着给印刷成版。 一个个这都是什么？嫌对手人气不够，你们跑去给人家当活广告是不是？ 经理终于开始咆哮了。虽然面对的只是桌前这些乙队的成员，但是言辞间却把其他俱乐部被曝光的职业选手一起骂进去了。家事这边去凑热闹的足足有四人，孙翔、刘浩、贺明，他们当然是超级关心叶秋现在这个散人的实力才去看的，至于郭阳就有些打酱油的味道了。结果现在倒是他吸引经理仇恨最多，谁让他一进门就一副搞不清状况的模样。作为职业老鸟，对于领导的咆哮也是见怪不怪了。尤其本赛季的家事成绩糟糕，经理这般脸色大家都是见得多了，只有孙翔之前在岳云战队时就是被当成宝的新人，来了家事也是坐稳王牌核心，这还是他加入职业圈以来第一次被人当面呵斥，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刘浩清了清嗓子刚想说点什么，结果房门被人敲响，经理回头吼了声 进， 一名工作人员闯了进来。 经理，外面有记者要采访怎么办？ 专搞电子竞技的媒体在有俱乐部的城市基本都派有常驻记者，昨天半夜赶制新闻，对当事人的采访却是到了今天一早才开始，也好进行后续的报道。对此经理显然也是早有预料，摆了摆手道 让他稍等。 哦， 工作人员离开，经理转过头来望向方才要说话却被打断的刘浩。 你要说什么？ 这应该不是什么偶然事件。 刘浩望着报纸， 虽然上线时引发了围观，但进了竞技场后没人知道我们都去了哪个房间，就算是误打误撞，房间也是有密码的，哪有这么巧就被人闯进来，而且看着报道这么详尽，根本不像是随便来围观的普通人， 明显就是带有意图闯进来的，这根本就是策划好的一场炒作，我们被人利用了。 这么明显的事还用你说吗？ 当时大家确实没想这么多。 刘浩无奈的道， 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用，我看报纸叶秋的身份好像并没有暴露。 这个 刘浩有点犹豫，因为他也不可能记得所有细节，在场的人因为都知道君木孝就是叶秋，所以说话间没有什么刻意的强调，有没有哪里的聊天显露出君木孝的身份，他的印象里是没有。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报道里并没有把君木孝的身份给坐实了，称其为谜一样的男人。但既然是谜，当然就要猜，于是有关对君莫笑身份的猜测也是今天的主要话题。只不过猜测过程中，这个谜一样的男人看起来一点都不成谜。结合叶秋要再组战队的传闻，80%的猜测都是指向了叶秋，那20%的质疑也都是因为有一点从逻辑上说不通的问题。如果这真是叶秋，才刚退役不久就又打算复出，搞得满城风雨，这家伙后悔的未免也太快了吧。提出这种怀疑的人显然是连同叶秋要复出重组战队的消息都不太相信的人。说起来，叶秋复出的传言也就是因为全明星赛上跑出来一个战斗法师来了一记龙抬头后让大家得出的推论。到底当初那人是不是叶秋，根本就没有100%的证据。 我记得好像黄少叫阵的时候有提到叶秋的名字。 这时郭阳却是突然说了一句。刘浩这么一想，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当时黄少天击败了一个对手后，叶秋的君莫笑却没有下去，他有在公共频道里喊到叶秋的名字来着。这样的细节如果真是有心炒作，不应该错过，叶秋这名字也是一个很大的噱头啊。众俱乐部都知道君莫笑是叶秋，但为什么没人声张，就是不想帮他坐实了这身份，因为他们眼中叶秋是个竞争对手，利用这身份的人气很多事会更加顺风顺水，所以他们超级乐意看到叶秋这样扮无名小卒下去。这家伙因为之前从来不露面，想要自己证明自己的话那也是挺不容易的。而作为家事，尤其是工会加王朝这边，那是超级紧张叶秋的身份会被曝光这件事。叶秋的身份绝对会对他们的加王朝产生超大的影响，越是资深粉丝越会。在加王朝里拥有5个年头以上的老成员，少有不是叶秋粉的。这身份如果真要以这样的说服力的方式曝光，加王朝工会以后想对付叶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别的工会要为难叶秋时，他们甚至需要上去帮着挡子弹，除非家事不顾形象不顾人气，宁愿背负抛弃有功之臣的骂名。这也是为什么家事这边对于这事儿最着急上火。其他俱乐部也就是比较郁闷自家的选手给人当了活广告，助长了对手的人气罢了。这斩楼兰所成立的新战队本一上来就有不错的人气，之后炒作推广不断，越来越抓眼球，让大家很是期待，都觉得这将是可以进入联盟搅局的强队。结果现在搭上君莫笑又来了这么一出，又是狠狠证明了一下他们的实力。虽然头条里写的是众职业高手围攻君莫笑， 但军魔校现在已经是和新战队捆绑在一起。新战队是斩楼兰所建，但军魔校却俨然成了新队伍的代言人、王牌。军魔校强，那不就意味着这新战队强吗？而军魔校有多强，请看整版战报的精彩描述，这里详细叙述了他是怎么把黄少天击败的。黄少天呢，那是什么人？能把他击败，就算是在修正场里也是足够了不起的高手了，好不好？这么厉害的高手，他到底是谁？是谁？是谁？报纸上请了好多荣耀的有名评论、主持之类的专业人士来发言，80%的人都在怀疑是叶秋。专家就是专家，散人这样的职业需要什么样的功底啊？大家都知道的，叶秋无疑是超级符合的。各大俱乐部眼里，叶秋曝光，也就是让对方的人气更上一层楼。他们并不像家世，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这也是家世经理此时很焦虑的原因之一。这么多家俱乐部肯定都是面临着采访，只要有哪一家面对媒体点一下头，那君莫像叶秋的身份就算是100%坐实了。 经理，是不是和其他俱乐部联系一下，探探他们的口风，以免采访的时候被动？ 刘浩这个家伙也不愧是善于钻营，这些事情他也有想到，于是在这出谋划策。他所说的口风当然是指其他俱乐部对于军魔校的问题将怎么回答。毫无疑问，军魔校是什么人，为什么职业选手会蜂拥过去要和他交手，这是今天每家俱乐部所面临的采访中必不可少的问题。家事经理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刘浩的建议也是巩固了一下他的想法，正准备去抓电话，家事俱乐部外宣部的王生却是突然开口道： 我看可能没有这个必要了，这既然是一场有计划的炒作，那么对方怎么可能会漏掉军魔校是叶秋这么一个重要的细节？据我对这支新战队的观察，循序渐进，逐步升温是他们炒作的一贯手法，任何一次话题他们都不会一次道尽，而是会逐步逐步将有价值的细节一步一步爆料出来。军魔校是叶秋，我们不说他们早晚也会说，但我们开口多少还能把握一点主动，等对方开口的话，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了。 王生这话一出，陈野辉就有些急了。无论如何，他都是最不愿意叶秋身份曝光的。别说以后，但就现在，让工会玩家知道这个军魔校原来是叶秋的话，他们家王朝恐怕都会产生一波动乱了。 这个不行啊，叶秋的身份现在就曝光的话，工会可能会乱。 陈野辉连忙着急的道： 哼，这个就要发言的技巧了，陈会长不用担心，这些我们会考虑进去的。 王生笑着说。他们外宣部负责俱乐部的宣传、公关一类的事务，他本人就是家事俱乐部的第一新闻发言人。 哦，你的意思是？ 经理问着。虽然如何讲是王生负责，但是大方向他这个经理还是要过问的。 我靠，家事太无耻了。 平面媒体的报道终究是不够及时，当日晚间的时候，数字媒体方面就已经有了早上对各围观事件中许多职业选手当事人的采访，节目当然不可能把每个选手的言论都发一遍，这种时候选上镜的当然都是大神级的选手。无一例外，各大俱乐部好像约好了一般，都是直接承认因为怀疑军魔校是叶秋，所以才会好奇关注，但是绝没有哪一家是用着100%的口吻。 应该是的吧。散人这种玩法想精通需要对全职业都有相当的理解和精通。看着君莫笑所表现出一实力，叶秋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人选。这是微草战队王杰西的发言。 散人绝对不是一个新人可以驾驭的职业，而能驾驭到这个程度的，毫无疑问，叶秋，我相信就是他。 这是霸图队长韩文清的讲话。是叶秋吧，因为很厉害啊。 以上来自轮回的周泽凯。 当时圈中大神都在查，能和我打到那个程度的，用排除法都知道，就是叶秋。 这是黄少天的回答。他当然是所有人中被采访的重中之重，谁让他是下场和对方有过较量的当事人呢？ 张家乐呢？ 记者却是问到了同事退役也是大神级别的一位选手。 张家乐，我有给他打电话，他说不是他。 王少天一本正经地说着，他明明是职业圈中最早知道君莫笑是叶秋的人，此时却也是一副我是战斗中才推理出来的模样。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 记者问。 我输了，不过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输赢是很平常的事，更何况对手是叶秋。重要的是这场比赛让我看到了许多不同的东西，散人这个相信没点荣耀资历的玩家都根本不知道的玩法，现在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这场比赛的录像视频啊。哎，对了，你们手里有录像文件吗？还是视频啊？如果要文件，我那里有啊，回头可以给你们一份，都有谁想要？ 黄少天面对采访侃侃而谈，记者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不用问太多就能搞到这么多内容，忧的是这内容会不会有些多的过火，主编给的版面不知道够不够全部写下来，看来又得从这货的废话里好好精选一番了。采访黄少天的记者每次都是痛并快乐着。除去黄少天，另一个需要一些面对一些不同采访的当然就是家世了。对于家世来说，叶秋肯定是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一个话题，只要他们还在荣耀圈子，叶秋就是永远和他们绑在一起的一个名字。对于围观原因，这个每家选手都会被问到的问题，孙翔、刘浩等人去围观选手也是和其他职业选手一样，表示怀疑这人是叶秋，才会好奇去看的。而后在谈到叶秋和家世之间的特殊关系时，王生开始一脸不解地进行了发言。首先，他对叶秋还有心情在荣耀圈发展却是选择退役的决定表示了十分的困惑。其次，对于叶秋以君莫笑的身份在第十区的许多行为，王生也有提及，并大呼看不懂，尤其是他在第十区甚至有和家王朝公会发生一些冲突。最后当然是提到了近日君莫笑加入斩楼兰的公会一展天下的事。王生表示他尊重叶秋的任何选择，并给予最大的祝福，但是荣耀联盟毕竟是竞技项目，虽然家世和叶秋永远是朋友，但在职业赛场上，在网游模式中，大家都应该以职业的态度去应对。在此他预祝家世和叶秋都可以取得好成绩。